子兜内，礼礼事事装成袋， 日日笑口开，每天快乐，样样你都好彩， 幸运与福星每天照住，比你福气与横财，恭喜发财，礼子兜内，你就发达最好彩，恭喜发财，礼子兜内，幸运礼事一切待， 路路也亨通，发展更大，贸易货品通四海， 乐业更安居到千八代，生意好到公司猛开，恭喜发财，礼子兜内，每日快乐笑口开，恭喜发财，礼子兜内，幸运礼事一切待。恭喜发财，利是到来，幸运利是一切待。